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97集，有人来犯。 真是看不出来呀，外公那么受欢迎啊。 不过可惜啊，老鬼不喜欢他。 为什么？他人不好吗？ 人很好，比他那个混蛋的爹那是好太多了。 众人都听说过，当年拥有江湖盛名的叶浩其实是个伪君子，后来四海帮会四分五裂，也都是因为他野心太大。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呗，不是好就一定能对上眼的。 众人都点头，陆雪儿这话说的倒是没错，有些事情靠感觉靠缘分，不可以强求，尤其是感情。 后来叶浩设计想害死老鬼，那姑娘为了救他死了，基本上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故事。 叶浩干嘛想害死我外公啊？ 哼，一百年前谁不想杀你外公啊？ 展昭听到这儿，脸刷拉一声就垮下来了，天尊就拍了拍他肩膀。 总之都过去了。 因为心爱的女人为我外公死了，所以那四个人到现在还在记恨。 记恨加嫉妒吧，总之啊，有的是理由。叶雨欣死前，四海帮已经垮了，很多人想趁机来分点好处，所以啊，四海帮岌岌可危。叶雨欣死前求殷侯保住四海帮一点基业，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江湖人屠杀他的同门。 众人皱了皱眉，当年四海帮分崩离析却没被灭门，原来是有殷侯罩着。 救命之恩当然要答应人家了，所以老鬼再生气也没法宰那四个叶雨欣的同门。本来好多年没音信了，可能最近听到殷侯有后人的事情，所以疯了。 明白了，他们觉得叶雨欣为殷侯而死，殷侯理应为他孑然一身。可谁知道殷侯不止娶妻生子，连外孙都有了，所以他们不甘心了，是吧？ 八成是吧。这四个挺麻烦的，说起来殷侯仇家是不少。 我也听到些消息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貌似那些仇家都联手到一块了，说要在死前找殷侯做个了断。 展昭听得直皱眉，光那四个就是武林至尊级别的，其他的能活到现在的估计也弱不了。虽然目前红鹰寨高手很多，就算整个武林来单挑都不怕，但还是那句话，冤冤相报是个死循环。展昭深知他外公不是恶人，很多仇怨都是误会叠误会造成的，所以得想个好的法子把恩怨截断在这一代才行。掌灯的时候，众人终于算是都安顿下来了，出门就闻到一股饭菜香，原来是外边的士兵已经先开饭了。 啊，今天军营吃猪肉炖粉条，板栗鸡块地三鲜，烩三丝儿和鱼丸汤，好像还有烤地瓜呀。 哇，猫猫好厉害。 小四子和小梁子仰着脸敬佩地看着展昭，展昭无奈地搔了搔头，吃货的本性再一次暴露了。这时就见邹良进来了。邹良到了红鹰寨之后，就带着几个影卫到许县和附近去查看了一下，不过看邹良的脸色似乎并不是太好。 王爷，好多江湖人。 赵普皱了皱眉，展昭和白玉堂也对视了一眼，走过来问邹良， 都是四海帮的吗？ 的确是原本四海帮的，但是我们仔细调查了一下，似乎不止，还有很多其他江湖门派的，而且大多数都是大门派。 都住在许县了，这么巧许县又开了那么多范琼花，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乱子。 大概多少人？ 不太清楚有多少高手，但江湖人至少几千，要不要再调派点人马过来？ 赵普也摸下巴，可是红鹰寨是个盆地，调派很多人来也拉不开阵势。 不用。 一旁正给众人换茶水的喜儿摆了摆手，特别淡定。众人都好奇地看着他，展昭也点头。 江湖事江湖了，朝廷官兵若是介入就更乱了。 可是万一打起来，鹰侯和天尊难免出手，还是我用兵马压一压。 不用。 一旁来上点心的乐儿又摆手，众人都好奇地看着那几个胖丫头。 我说外头好几千的江湖人想来找红鹰寨的麻烦，你们就这么点人不担心啊？ 夫人在呢，白夫人也在呢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有些好奇。 他俩在，然后呢？ 这两人其他地方不好讲，但是只要是在红鹰寨，别说几千人，几万大军都不怕。 众人都瞧着两个有些狮子大开口的小丫头，觉得不可信，两个丫头却是很笃定。 真敢送上门来才好呢，叫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武林绝学。 说完，胖丫头仰着脸，扭的扭的的走了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。 你娘有什么能一下子摆平几万大军的武林绝学吗？ 展昭摸着下巴，仰脸想了半天，看白玉堂。 你娘呢？ 难道是两丫头吹牛啊？ 众人正纠结，就见外头阴侯回来了，身边是拿着一串烤肉的天尊，边往里走边喊： 开饭啦！ 众人起身准备去前边吃饭，展昭好奇地看着阴侯。 外公。 啊？ 如果有几千江湖人突然来攻打红鹰寨， 别说几千了，几万都攻不进来。 你和天尊他们都不出手的前提下， 谁都不用出手，只要你娘和陆家那个丫头在就行了。 他俩要怎么做？ 哦，也对，你俩没见过。 见过什么？ 红鹰寨和映雪宫这两个地方是有讲究的。 什么讲究啊？ 那俩丫头啊，虽然平时总拌嘴吵架，不过小时候功夫是一起练的，功夫很多地方呢都互补，他俩若是联起手来打架，威力比平时要高好几倍。 这样啊？ 哎，说起来好久没见过那招了，那俩丫头片子以前在映雪宫的时候用过一次，应该也没怎么用过了吧。 他俩联手有多大威力？ 林彦辉也很好奇地凑过来。四个老头扬起脸想了想，随后一脸郁闷的摇头，那样子似乎想起来就头疼。陆天寒伸出一根手指头，轻轻摆了摆手。 所以说，千万不要得罪女人呐。 说起来，九娘也在的时候更恐怖。 对对对，冰火两重天啊，简直。 吴沙摇着头感慨，几个老头边聊边往外走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好奇的不得了，神神秘秘的。红鹰寨的夜晚比起白天一点也不逊色，该怎么说呢？鲁山寒简直就是个追求完美的天才，白天根本看不出来，晚上才知道红鹰寨里到处都是灯，每一个需要照明的地方都在木结构的突出部分暗藏了夜明珠，只要打开匣子灯就亮了，不需要的时候轻轻推下一个机框灯就熄了。最神奇的是还有许多的浮灯和天灯。在瀑布下边有一条长长的走廊是可以走人的，上边搭着一个架子，架子上挂了一排的钩子，只要在这钩子上挂上灯笼，灯光就会经由山壁的映射变成很多个，这些灯光映射在水潭上就好像水面上飘了好多的浮灯，映射在其他的山壁上又好像空中有好多的天灯，再加上瀑布的水流制造出来的效果，好像水面上的灯顺着水流浮动，半空中的天灯在缓缓地飞升。小四子边走边看边转圈圈，忙得眼睛都不够用了，赵普也忍不住赞叹。 鲁山寒的确是天才啊， 难怪当年那昏君都不舍得杀他。 你知道你在说谁是昏君吗？ 众人一直往前走，就见前方一处大院子里，桌子已经摆好了，丫鬟们忙忙碌碌地上菜。殷兰慈和展天行准备的都是家常菜，当然了，能养出展昭这么挑剔的吃货的地方，家常菜也是无可挑剔。众人也饿了，端着饭碗边吃边聊天，其乐融融。殷兰慈和陆雪儿轮番给几位老人家夹菜，展天行和白夏则是跟包大人和庞太师敬酒，几个小的就自顾自边吃边聊，小五就趴在展昭身边啃着一大块牛肉，吃得直晃尾巴。陈秀他们一众丫头几十个人都聚集在下一层山坡上的小院子里，边吃饭边放烟花玩。这些烟花据说都是魔宫拿来的，很小巧，绚丽夺目。展昭边吃边瞧着烟花，旁边几个小丫头的笑脸傻笑。 怎么了？ 我小时候就经常放，一会儿我们拿一些也去屋顶上放。 展昭的话刚说完，突然就听到啪一声，众人就看到远处的天边一个亮光升上半空，随后炸开，光华四射。公孙抱着小四子仰着脸看， 外边也在放烟花吗？ 这不是烟花，是联络用的响箭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